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五篇，箱子，第十四集。这人相貌可真不敢恭维，三角眼也就算了，眼白还奇多，短脖子，脑后却高高耸起一块，这长相真比邝同胜还适合赶尸。黑三爷拿起那画给阎罗看， 这能换钱？ 阎罗上下看了看，目光烁动，满脸堆笑， 哎，这是他们家长辈画的，不值钱。 不值钱？淘们还带这个？ 嘿嘿，这种读书人家规矩大，带字带画带字帖的，其实又不能当饭吃。三爷，咱们还是找银钱是正经啊。 也对呀、啊，他娘的！来看。 黑三爷恨恨地骂了句，将卷轴甩进箱子，一脚踢开。阎罗贪婪的目光在那口箱子上流连了极短的时间，又不动声色收回。孟千姿低声嘟囔了一句， 没文化真可怕。 江恋笑着正想说什么，边上忽然有人叫道， 哎，三爷， 有什么事儿？ 黑三爷心头急躁，怒目圆睁，寻向看去，有个光着头脑后拖一条猪尾巴辫的小喽啰，正弯下腰撅着屁股看那口最先被扔开的箱子。 空箱子有什么好看？ 哎，不是啊，三爷，您说这箱子没锁也没有缝，这可怎么开呀？ 胡说八道，没有锁那是掉了，没有缝是你眼睛小看不到缝吧。 那小喽啰苦着脸回过头来，眼睛果然奇小，平时怕是没少为这个受挤兑。 三爷，真的，我要是胡扯呀，叫我让马彪子掏了肠子去。 这誓言可比什么天打五雷轰恶毒多了，毕竟天上滚雷的时候少，可那年月马彪子可是满山跑的。黑三爷半信半疑， 我看看。 老大要看，众匪自然配合，十几根火把都凑上来，把那口箱子映照得纤毫可见。黑三爷看了一会儿，拿手去拍箱子，像拍瓜生熟一般听声，还不断把箱子翻面立起，唯恐错过什么细微的。这倒方便了江恋了，箱子有六面，原本那样扔翻在地，有一面贴地，他再仔细看也没法看到全貌，现在又是翻面又是立起，终于看了个明明白白。这箱子真是雕得极其精致，其上有花纹，有人物，有鸟兽，一时间只匆匆瞥过也难以尽数，只是隐约觉得线条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而又栩栩如生，真不知道是什么人有着行刀刻绘的功力。 干他妈娘的，你三爷爷还真就不信了？ 他眸中突然又现出狠厉之色来，语毕反手就从腰后抽出板斧来，扬起老高，狠狠向着那口箱子劈了下去。 住手！ 江恋失声叫了出来，这一刻他也忘记了一切都是幻象，曲肘狠狠撞向黑三爷的胸口，试图把他撞个趔趄，使得这一斧劈空。这世上最怕这种事儿了，明珠暗投，专家积年之力修复的千载古字画，到了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头那儿，只是薄脆的烧锅纸，还会被嫌弃不能久烧。这黑三爷什么都不懂，把白石老人的字画当废品扔了也就算了，可这箱子，这一撞自然走空，江恋身子没立住，踉跄着险些栽倒。孟千姿正目视黑三，忽见江恋栽出去，急忙伸手来抓，到底迟了一步，抓了个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听见一声极难听的嗡嗡顿响，堪比刮锅错锯，而黑三爷撒开板斧，哆嗦着手哇哇痛叫起来。 哎呀， 老大， 老大，老大， 药， 老 大，拿药来， 药，快拿药。 江恋赶紧过来看， 药，快拿药来。 这箱子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，居然这么硬， 那一板斧之力下来，只在雕花的镶面上留下了一道白印而已。黑三爷却被反震之力给伤了，虎口裂开，手掌间流下血来。老大受伤，众匪慌成一团，有人赶紧从怀里掏出伤药，有人就地取材撕扯开一件绫罗袍子，以便取布给黑三爷裹伤，还有人为了讨黑三欢心，上去一脚把箱子踢开老远，骂道： 娘的，破铜烂铁，呸！ 我一直担心那箱子会被丢弃在荒野之中，这近百年来雨打雪卧，箱体早已溃烂，里面的药方自然也保不住，现在看来是杞人忧天了。 一众纷乱中，江恋注意到那个师爷名唤阎罗的，面露不解之色，朝那口箱子看了又看。江恋的心突突跳起来，他很仔细地把那个阎罗上下打量了一番。这帮土匪都是只贪酒色女人、大字不识一个的山野悍匪，只有这个阎罗见过世面，大概也读过书，知道这世上值钱的远不只有黄金白银，也晓得某些怪异物件必有其价值。黑三爷暴怒，一只独眼气得几乎要鼓出眼眶： 给我架火，烧他娘的！ 哎，三爷！ 他小跑着挤到黑三爷身边，讨好似的笑着： 哎，我说三爷，咱们是不是得赶紧啊？到底是打家劫舍，万一后路再有人来，又要不方便。你放着那么多值钱的不开，跟一口破箱子犯不上啊，他又不懂，只是个死玩意儿。 还是师爷想的周到，要么说识字的人脑瓜子灵呢。真不值钱。 雕工不错，能值一两个洋钱吧，但那也得看有没有人买，这箱子没接缝，要我说呀，就是个焊死的箱壳子。 师爷，那他们逃难带个空箱壳干嘛？ 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空城计。那些个贩卖烟土的总要带上几箱子山货，假装自己是正当客商，遇上打劫就扔掉山货箱子引歹人去抢，自己趁着空子护住烟土逃之夭夭，这都是幌子。这家人又带不值钱的书画，又带空箱子，也是这个道理。亏得我们把他们围住了，不然他们把这些不值钱的货扔下来哄我们抢，自己带着金银洋钱跑了，我们不就亏大了吗？ 哦，这样啊。 还是师爷有学问，要么说拉债的上山头必得有个识字的师爷呢。 阎罗谦虚的笑，笑着笑着，目光又不易察觉的飘向了那口被闲置在一旁的箱子。接下来的开箱就要顺利多了，每一口都没让人失望。黑三爷让人重新装了箱，洋钱单装，金银单装，珠玉首饰单装，上好的绫罗绸缎也单装，捡贵重的一共装了十来箱。抬上马背时，连驼马的腿都被那分量压得打趔趄。剩下的那些半空箱子以及满地尸体，黑三爷也懒得理了，大手一挥就想拉人回寨。阎罗又出来建议： 三爷，咱们还是收拾收拾，这一地尸体又到处是箱子，过路的一看就知道是遭了劫杀。 我还怕这个？ 倒不怕他们报官，反正当官的也是吃白饭的，就怕呀消息传开，人人都知道这片山头有匪，过往都避着走，咱们以后啊可就得绕远路才能宰得着肥猪了。 有道理啊。 不如都收拾了，回头啊我带人绕去就近的天坑扔进去，一了百了。 江恋眼看着那些尸体被抬起，一个叠一个，叠罗汉一般的压上马背，五六匹马驮了二十来具死尸，颤颤巍巍被人吆喝抽打着，跟在运脏的马队之后慢慢走远。他心有不甘，一路跟着，似乎想要去目的地看看那口箱子又会有怎样的辗转，但渗珠的显像范围有限，跟着一处山口时仿佛是有什么界限， 那些人那些马跨过去就消失了，仿佛是从远年的烟尘里来，又往远年的烟尘里去，只在这儿略作停留，演了一场戏而已。四周重新安静，江恋站在山口处，一时还适应不了这虚实的变换，脑子里停住的是最后一幕，是那个软塌塌趴掉在马背上的白色褂裙女人，她的两只手随着驼马的行走左摇右摆，那半连着的头也一样。身后孟千姿说了句， 这一趟还算有些收获。 没错。 江恋收回被那列驼队带远的心神， 这一趟比预料的要好，那箱子一定还在，只不过不知道散落何处而已，但是可以从一个人入手，阎罗。 回到云梦峰时已经很晚，但邝美莹居然还没睡，在客栈门口来回踱着步，见到江恋下车，她急冲冲地迎上去。 江恋， 车上陆续又有人下来，邝美莹又把后半截话咽回去，紧握着的手微微发颤。孟千姿笑了笑， 你们聊。 说话间便加快了脚步，众人都是会看眼色的，也都抓紧走进门。邝美莹咬住嘴唇，等这些山户都走完了，才抓住江恋的手腕。 你看到了？ 看到了。 邝美莹的眼前瞬间就模糊了，她能感觉到那行即将漫出眼眶的泪。 我太婆的样子你也看到了？ 看到了，还看到你外婆小时候，她长大以后跟太婆年轻时是挺像的。 好好。那口箱子呢？ 江恋没正面回答，只是抬头看了看天。 先休息，天亮再开工吧。 第二天一早，江恋草草用完早餐，由邝美莹陪着，再次把自己关入房中，闭门不出。总体上，今天的工作量跟昨天差不多。昨天是屠夫大，不得不跪趴着以地为桌，今天只画正常屠夫就可以，但数量多，光是那口箱子六个面他就得画满六张。邝美莹的心情也和往日不同，虽说平时画的也都跟他的事儿相关，但那些如同模拟小考，今次所画才是至关重要的过级考。江恋画的第一张是怀中抱着邝云央的那个白色褂裙女人，这也是邝同胜最想看到的一张，所以优先级最高。邝美莹在边上屏住呼吸看着，时不时鼻子泛酸。她没见过外婆，但看过照片，正如江恋所说，年轻时的外婆跟这位太婆长得的确很像。这张图幅成型的时候，邝美莹拿出调了静音的手机，对着拍了一张给护工传了过去，然后轻手轻脚出门，又追加了个电话。 刚刚发您的照片，等太爷清醒的时候让他看一眼，没准心情一好，精神振奋，这一次的死劫又平安度过去了呢。嗯，好，麻烦您了。 等邝美英打完电话进屋，江恋正在画的就是箱子了，正面反面侧面底面一笔一抹间，日头渐上中天，又渐往西沉。等到六张画完，已经是下午了。箱子的确好看，雕刻了好多鸟兽花样，还有不少图符。邝美莹看了又看，隐约辨出这雕绘的好像都是上古神话，比如有个下半身围了兽皮、须发几张的男人，正向着半空张弓，而空中有七八个烈焰般的火球，还有正在掉落着的。 这是后羿射日吧？ 又有个披着发的男人，腰颈缠草叶，手拿凿子，正在往身下坐着的石台上雕制阴阳双鱼八卦图。这个图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。 这是伏羲氏之八卦。哦，这张是燧人氏钻木取火。 这个是神农尝百草。 有的屠夫很大，有的则很小，有的在正面，有的在反面。屠夫之间的分界也并不死板，以鸟兽的形体姿态作为间隔，布局相当自然。邝美莹正看得入神，忽觉得门边有异，转头看时，门缝下伸进来一张白纸，正在不断的左右移动。这是他跟韦彪约定好的，他陪江恋画画时，谁都不能进来打扰，实在有十万火急的事儿，就会从门缝下塞一张白纸进来左右晃动，多晃两下他自然就看见了。邝美莹心里咯噔了一声， 这当口能有什么事是十万火急的？莫非是太爷？ 他脑子嗡嗡响，轻手轻脚，却又是三步并作两步地奔过去开门出来。猜得没错，韦彪一开口就是坏消息。 干爷不行了，说差点就过去了，紧急抢救之后气势回来了，但估计掉不久，医生让我们赶紧买最近一班飞机，说就是这一两天了。 邝美莹不住点头，心里慌慌的，但一时间哭不出来，又忍不住问他， 这怎么会呢？之前还挺稳的，我还把江炼刚画好的太爷一直想看的太婆人像发过去了，心说他没准一高兴又能多活几年了。 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。韦彪愣了一会儿，忽然反应过来， 你发他太婆人像了？你发这个干嘛呀？ 发人像还错了？我就想让他高兴高兴啊。 老人家撑住一口气，就是为了还没了结的心愿。干爷的遗嘱几年前就背下了，见不上我们也不怕误了交代。你说他还能有什么心愿？他最大的心愿了了，吊着的那口气可不就松了吗？ 邝美莹这才知道自己怕是好心办了坏事儿了，一张脸瞬间煞白，顿了顿回过神来，强自镇定着说， 江恋跟我说要画八张，第八张眼看差不多了，你马上订票吧，订最近一班的，先收拾东西，等江恋醒了我们马上走。 江恋最后一张画的就是阎罗。清醒过来时，天将黑而未黑，时间掐得刚好，他长舒一口气，摸了摸空瘪的肚子，刚想起身，目光所及处忽然一愣，邝美莹和韦彪居然都在，非但他们在，行李也在，连江恋的那份都收拾妥当了。江恋反应很快，没等邝美莹开口，先问了出来， 干爷不好了？ 邝美莹点头， 回去的票也订好了，什么时候的？ 订得太晚，最近的机票是晚上10:40的，但是武陵山距离张家界机场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也就是说7-8点左右就得出发了。 江恋看了眼时间，过5点了， 我们约好车子了，吃个饭再出发，时间还算宽裕。 好， 只能如此了，现在这事儿最大就是太突然了，刚睁眼就告诉他又要赴下一程，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江恋理好桌上的画纸，递给邝美莹， 你拍下来，方便的话再复印几份，这样保险一点。邝家的药方若是能多几份备份，分散存放，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后人今时今日也不至于如此疲于奔命。 嘴上说时间还宽裕，但毕竟出行在即，邝美莹接过画纸小跑着就出去了。韦彪觉得这种琐碎事应该自己代劳，也紧随其后。一轻一重的脚步声逐渐远了，房间里疏忽而来的短暂寂静让江恋愣了一下，突然想起了什么。江恋先往楼上去想找孟千姿，三楼住的都是大佬，为了安全着想，楼梯口设了个卡，有个山户正坐在那儿玩手机，他礼貌地拦住了江恋。 江先生，孟小姐早上就跟着五姑婆出去了。 想起来了，她是提过说今儿要应酬。 江恋又下楼去找柳冠国，也是挺巧，柳冠国刚帮着邝美莹把复印机启动起来，客栈大堂的角落里就有一台，老式的，反应有点慢，原本是方便住店的客人打印景区攻略车次表用的， 没想到这两年手机智能化发展太快，什么都在手机上看，这复印机十天半月也用不上一次，都落上灰了。 哎，练小哥，你忙完了。孟小姐早上出去的时候还让我们要安静呢，说是你要做事。 柳哥，借一步说话。 江恋笑了笑，不想当着邝美莹他们的面说。柳冠国莫名其妙被江恋借去了门外。 你知道孟小姐他们去哪儿了吗？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